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生活是一场接一场的庆祝，我们从这场赶赴下一场。生活是一场接一场的电影，我们演完这场然后继续开场。生活是一首接一首的歌曲，我们唱完一首再一首，永远安可。 从上海、香港到台湾，从上海的歌厅、香港的歌唱电影片、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、电视歌唱节目、文艺爱情电影和校园民歌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，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，流行歌坛浪头翻腾，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我们又要再一次跟你听黄莺莺。因为我实在觉得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在那些平常的日子里面，很少有机会可以听到他的歌。我记得第一次听到他是在十几岁的时候，有一次无意中听到一张合集，那种合集是在90年代非常流行的，他会收录一个唱片公司里面的所有的女歌手或者男歌手的好作品，然后给他起一个类似于晴天女人心或者男人心事这样的名字。可是往往这样的专辑都会让你在里面淘到一两个惊喜的声音，黄莺莺就是其中一位。 春光洒在你痴痴的脸庞，落在那肌肤的胸膛，将你的心慢慢烫。像细雨般的飘飘荡荡，低沉浓浓的渴望，你始终只愿意这窗情人相依偎。窗外的人儿啊，你也只能暗暗笑他一傻。窗内的人儿啊，我懂你的心不堪伤，所以关上心只看窗，一默默西落的春光，将你的心安。